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故事广播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荣志，我们来讲讲电视剧《风筝》当中的柳云龙，以及真实的中央特科谍报人员的故事。前些天好几个朋友给我推荐一部讲谍战的电视剧，就是《风筝》，导演主演都是柳云龙。想当年一部自导自演的《暗算》，让柳云龙一下子成了好多谍战迷心中的谍战专家。虽然此后他又拍了几部谍战剧都反响平平，这一次他携《风筝》再度归来，让很多谍战迷很是期待。风筝的故事开始于1946年的山城，代号为风筝的共产党特工郑耀先潜伏在军统十几年，一步步成为戴笠手下八大金刚的老六，人称军统六哥。因为上线牺牲，他和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然坚持为组织提供重要情报。谍战、悬疑、推理、猜忌，双重身份，三段感情，就像剧中所说的那样，成功的潜伏者同时都是天才的演员。在剧中，作为军统六哥，柳云龙自带狠戾气息，杀人不眨眼。可是面对国民党上级的怀疑和监控，他只能兵行险招，假装承认自己就是共产党，再打消敌人的疑虑。面对组织的不解和猜忌，他又是满腹的委屈，饱受煎熬。后来他改名换姓，残了腿，驼了背，妻离子散。作为国民党留用人员，他继续以隐蔽的方式协助公安局破获多起潜伏特务。一位特工的坚守与迷茫，柳云龙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不是说你一瞪眼就能表现出生气，一撇嘴就是委屈宝宝，嚎啕大哭就是伤心欲绝。让人物变得有灵魂的，永远只有演技二字。要说柳云龙塑造过的经典角色，郑耀先算一个，还有公安局长当中的大反派钟六一，电影《玉观音》中的杨瑞。不过真正让观众记住柳云龙的，还是《暗算》当中的钱之江和安在天父子俩。可能会有人觉得柳云龙挺幸运的，一部《暗算》就火了，还引领了后来的《潜伏》《黎明之前》等诸多谍战剧的潮流。但对于柳云龙来说，这一切来得非常不易。1989年，21岁的柳云龙已经高中毕业两年了，父亲想让他去当兵，他却想去考艺校。见他态度坚决，父亲就给了100块钱让他去试试。可没成想，他这一试，中戏、上戏、北电的录取通知书全都来了。最后他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和他同班的是邵兵和俞飞鸿。1994年，正在读大二的柳云龙在《青春无悔》中演了男二号，男一号是当时大火的张丰毅，只可惜这部电影没有真的火起来。大学毕业以后，柳云龙被分配到了话剧院，他不甘心一直演小角色，很快就辞了职，南下广州办广告公司当歌手，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他的其中一张专辑还拿下了当年的十大金曲奖。可就在大制作人准备要好好包装他的时候，他却拒绝了，又回到北京。 日后回想起这段经历，柳云龙说，那种歌手的经历我体验过了，而且从中我有了尝试新领域的快乐，这些都只是一种体验，让我在很短时间内走了一回，知道了一些东西，生活也因此回到了原来的轨迹，而这个轨迹就是演戏。柳云龙常说自己是一半理性一半感性，他能感性到在嘉年华里玩得很疯狂，也能理性到在拍戏过程中彻夜难眠。2005年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影视公司，投拍的第一部电视剧就是《暗算》。柳云龙说，《暗算》最吸引他的就是那种强大的宿命感。他说，钱之江从未喊过共产党万岁，临死也没有唱过国际歌，过去的主旋律片子塑造人物可能是为了生得更好而去死，而我对这个共产党人的理解是为了死得更好才去生。在这之后他又演了几部谍战剧，功勋、血色迷雾、断刺、传奇之王，但收视都不太好。后来他转战大荧幕，自导自演了谍战题材电影《东风雨》，票房也很惨淡。这时候有人说他江郎才尽，也有人说他英雄主义情节太重。面对这些质疑，柳云龙只是说自己赔得起。他说，收视率对我来说是一件太小的事，关注收视率说白了是投其所好，但是艺术创作如果仅仅是投其所好，还不如去开饭馆。柳云龙经常自嘲是非常傻的一个人，平日里他不去酒吧，也不去饭局，很少说话，而是喜欢跟书和影片交流，说光是这些事儿就忙不过来了。在得知《风筝》终于可以播出时，柳云龙时隔五年后重回微博，写下了没有岁月可回头。《风筝》快播完的时候，他又发了一条微博，纠结，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多拍点剧，多点曝光率，他只是说，拍戏是我喜欢的事儿，不是我谋生的手段，我没有基本的温饱之忧，所以很在乎自己的精神领域的追求，不会凑合着感谢揽钱。也许对于一个好演员而言，这种骄傲感必不可少，因为只有他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对演戏的敬畏多一点，他的作品才会好一点。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说完了柳云龙的谍战剧，我们再来讲讲中央特科的百岁功臣的故事。2018年1月12日，中央特科老战士、原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实院纪委书记姚子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由于姚子健老先生生前是确认身份的最后一位健在的中央特科战士，他的去世也就意味着最后一位中央特科的红色特工与世长辞，离开了我们，他带走了一个时代的惊心动魄和跌宕传奇。中央特科是90多年前我党历史上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央特科为保卫党中央安全和红军长征胜利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931年，顾顺章叛变，当时担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把情报及时报告给周恩来，使党中央免遭灭顶之灾。延安时期在蒋介石爱将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晖，一次又一次地传递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情报，保障了西北一隅的红旗始终屹立不倒。然而工作性质决定了绝大部分战斗在隐蔽战线的人的故事从未为人所知，而姚子健就是这样一位默默无闻的战士。 世前半年，姚子健曾经在家中接受了《环球人物》的记者采访。他身上佩戴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姚子健家住北京地铁一号线八宝山站附近的一座老式居民楼里。当时他的儿子姚一群跟记者说，老爷子现在只有70来斤，没力气讲太多话，得多休息。看到姚子健在屋里走动，好像随时可能跌倒，记者总想上前搀扶，他却说不用，缓步走到沙发前坐定。姚一群在旁解释说，他记性不太好，听到问题要想很久才会作答。采访时，姚子健坐在沙发里努力回忆起往事，时而闭目养神。他的父母在江苏省宜兴市徐社镇开了一家茶馆。小学毕业后，姚子健考入了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学校不要学费，不要饭钱，还给每一位学生发一套衣服。那时同学们大多家境贫困，但渴望学习新知识，常传阅各种进步书籍。918事件爆发的时候，同学们走上街头请愿，当局下令解散学校，姚子健很气愤，不但没书读了，也没饭吃了，什么也没了。他回到家乡当了几个月小学老师，他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是学校免费不免费的问题吗？不是，这是社会制度的问题，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问题，只有社会制度变了才有出路。他心里燃起加入当时的进步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但怎么加入他不知道，只好先工作着，但随时为入党做准备。1933年初，姚子健看报纸发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招生，一切免费，他考了进去。当时学校分了航测班、地形班、制图班等，姚子健想，要搞革命就要干宣传，要宣传就要印刷，制图班中有印刷专业，那我就选印刷专业吧。当年八月，姚子健得知同乡好友舒约信入了党，而且也在上海，姚子健就请他帮忙找党组织。1934年4月，姚子健在舒约信的引荐下见到中共党员鲁自成，在鲁的介绍下入了党。入党后不久，姚子健结束印刷班的学业，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制图科工作，当了第四股的纪组，负责描绘印刷地图底板。他每月能拿到28块大洋，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为向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姚子健以眼疾为由提出要调到制图科第五股，这样一来他就能收发保管标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5万分之1、10万分之1等比例的军用地图。来取用地图的人要登记所在部队的番号等信息，姚子健便暗暗记下，来人拿走哪张地图，他就偷偷抽一张相同的自留。姚一群说，当时国民党内部规章制度不严格，从承诺地图中抽出一两张也看不出什么破绽。每周六晚，姚子健结束一周的工作，就带着地图坐火车去上海。他把地图放在皮箱最里层，上面再放衣服和书。国民党军警见他穿的是军装，知道是自己人，不会盘查。周日一早，姚子健抵达上海，把地图和资料交给舒约日或其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沈依娜，汇报国民党一周以来调用地图的情况。地图转交完毕，姚子健便乘火车回到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个过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上海游玩了一趟。这些地图和情报通过地下交通渠道送到中央苏区。姚一群说，比如国民党某部队取走了江西某地的地图，就表明他们可能要对这个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就要在第一时间逐级向上汇报，为苏区领导掌握分析敌情提供帮助。地图有多重要呢？姚一群讲了个例子，说1936年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第一次来见周恩来，送了三件礼物，几万大洋、几万法币和一本彩色的中国分省地图册，说共同保卫中国。这地图在当时是贵重礼物，如果没有地图，不知道地形，怎么行军，怎么判定下一步往哪儿走。 有一次，姚子健在单位突然碰到自己单线联系的地下工作者吴锡俊，而吴锡俊的身份是时任汤恩伯部队驻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二人从未在国民党机关内部见过面。为防止见面后引人怀疑，情急之下，姚子健抽身就走。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往往单线联系，不是一条线上的人见了也不认识。姚子健有一次去书约日处的亭子间谈工作，发现有位西装革履的男青年也在。书约日就向他介绍说，这是李先生。只见李先生点点头，什么都没说就走了。1937年，舒约日、沈一娜夫妇从上海调到南京，姚子健就不必每周乘火车去上海了。七七事变之后，舒约日、沈一娜夫妇调离南京，姚子健也随测量总局机关撤退到武昌。这时候，他的上线成了熊先生，两人见面时除了交接任务，从未多言。姚一群说，上级知道下级，下级不知道上级，我领导你就知道你，但你对我住在哪里、干什么一概不知。说到这里，一旁的姚子健打趣说，熊不熊不知道，真的假的也不知道。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姚子健向熊先生提出希望到抗日前线工作。1938年4月，组织安排姚子健去香港情报站，他向国民党方面请了长假，从此脱离国民党，在香港工作了4个月后，组织上同意他去延安。中共香港情报站的负责人潘汉年给他写了2张纸条，内容都是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落款是小开。姚子健结束了隐蔽战线的生涯，怀揣这2张纸条辗转来到延安。中央组织部领导把他们分别交给了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和抗大校长林彪。后来姚子健便进入抗大和中央组织部培训班学习。1939年10月，姚子健去了苏豫皖根据地工作，之后就根据党的工作需要辗转各地。 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 这里是人物空间，人物志继续为您讲述中央特科工作人员姚子健的故事。当年姚子健并不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央特科工作，他说，什么特科不特科，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不是沈安娜的一次讲座，姚子健的故事可能就淹没在历史中了。1935年1月，沈安娜在中央特科领导王学文的指示下，成了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凭每分钟200字的速记和一手好字，他很快站稳脚跟。1938年5月，沈安娜在武汉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指示，潜伏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机要速记员，深得国民党上司器重。后来他还成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速记员，坚持把开会内容转交给中共。1983年，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沈安娜和她的丈夫华明之时说，你这个小速记员不是什么官，但作用可大啊，你是打入敌人核心的内线同志。2001年，沈安娜受邀到某单位讲隐蔽战线斗争史，讲了姐夫舒约日、姐姐沈一娜的特科岁月。当时在这个单位工作的姚一群听了以后想，父亲提过舒约日夫妇的名字，难道父亲和沈安娜是同志吗？他回家一问，果然如此。姚子健听了也倍感惊讶，说没想到沈一娜的妹妹还活着，如果能见到就好了。姚一群陪父亲去了沈安娜家，两位同岁老战友和华明之各自诉说着隐蔽战线经历。姚子健发现自己最早见过华明之，他就是亭子间里的李先生。新中国成立以后，舒约日曾告诉姚子健说，李先生真名叫华明之，那时候你们不能发生联系，我就没有给你们介绍互相认识。姚子健没想到第二次和华明之相见已过60多年。华明之沈安娜之女华克放告诉记者说，他听了这段往事深受触动，说当时他们严格遵守秘密情报工作的纪律和要求，没有讲明身份， 那个亭子间我妈妈也去过，就是在那里舒约日传达了王学文的指示，让他打入浙江省政府担任苏纪员。经过一件件事的穿针引线，沈安娜对姚子健说，老哥哥，你的情报工作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约日、沈依娜这条线，你这段经历应该属于中央特科。他马上向国家某部委报告，姚子健这才有了真正的中央特科身份。新中国成立以后，姚子健才知道舒约信的上级是王学文，但他从没见过他。直到1979年，舒约信问姚子健想不想见见老领导王学文，姚子健一听满口答应，终于见到了自己的老上司。2017年4月的一天，华科放听朋友说有个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的纪念活动，就报名参加了。联系上主办方以后，华科放了解到这次活动是几名隐蔽战线战士的二代甚至三代自发举办的，他们热热闹闹地讨论着活动的具体事宜，还有谁没请到，老一辈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要怎么讲给现在的年轻人听。华科放于是向大家推荐了一个人，说这位老战士姚子健还活着，已经102岁了，他在中央特科后期为组织提供了不少国民党绝密地图，我们这么重要的活动应该请他来。大家一致同意，华科放赶紧找到姚子健征求他的意见，姚伯伯，中央特科有个纪念活动，您去不去？姚子健答应得很爽快，去，我去看一看，听一听。5月23日，这次聚会几乎聚齐了中央特科战士们在北京的后代，他们的父辈甚至祖辈都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传奇人物，像周恩来、罗清长、李克农、钱壮飞等等。姚子健坐在轮椅上静静听着，没有上台讲话，姚一群代父发言，讲了父亲的特科往事。向无名英雄学什么？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清长之子、全国政协委员罗元少将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的勤工人员有六大特质：忠诚、无畏、慎独、机敏、能干、互助。他们默默无闻，但又于无形处见奇功，一人甚至能抵敌兵百万。2010年沈安娜去世，2014年罗清长去世，2017年2月110岁的红色女特工黄木兰去世。五月的纪念活动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还有位特科战士尚在人间。姚一群从未说过父亲的事，他说过去我们对这段历史了解的不是很详细，我们就知道父亲是干地下工作的，也没问他具体干了什么，现在再问他好多事都记不清了。姚子健书柜里收藏着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一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章。记者和他聊这两枚纪念章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日本那么小的一个国家，怎么就欺负我们这个大国家呢？还有英国鸦片战争时抢走了香港，现在香港回归了，别的国家又和我们有矛盾了，我们和平共处不行吗？非要占我们便宜吗？说完他闭眼休息了一会儿，补充道，我这个想法啊太幼稚了。2017年7月30日，姚子健观看了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仪式，他想到了战争年代的激荡岁月。他说，要我说，这是一次新的长征，长征还没有完，一代代往下走，富国强兵没有止境，道路是曲折的，但光明的前途是大势所趋。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物空间人物志就是这样，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会。 人性的挣扎，灵魂